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德胜门外大街南向北方向，德胜门桥到马甸桥，东四环南路辅路外环南向北方向，18里店桥到四方桥，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报时报时报时，北京时间9:01:52，有谁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好了，官方微信平台已经上，向你敞开怀抱，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欢迎你到这里来，赶快打卡报道。特别欢迎新朋友哈，老朋友就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啊，还有 Jesse 啊，还有特洛伊，说句心里话，谢谢，就不点你们的名字了哈。什么情况？好了，家族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也欢迎你们赶快来发位置，大言有神，发位置了哈。你好，现在正在丰台区右安门收听，还有韩炳正，你好，早，金妞，田大腕，字母妹妹在朝阳区的仰山桥北，还有将军，浮生，若只是梦，龙哥。你们好，还有孟小千，是我们的新朋友吗？好久不见的第二辈不能，哎呀，宁苦不能怪呢。好吧，抽烟喝酒烫头，你好，早啊。还有我们那些老朋友们，你们都在哪里呢？好了，家族二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小呆猪、雨香，惊艳了石刚，谢谢田大腕的红包，不许在我说话的时候发红包啊，一声停摆。还有爱上你的暖老杨头李刚，你们好。好了，官微这边更欢迎新朋友把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你加那位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我们的官微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今天是2018年10月19号星期五，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 上午9点，阳光刚好， 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一踏环保，新装出行。 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了解一下自动驾驶汽车内部的情况。自动驾驶呢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工程，涉及的技术很多，整个自动驾驶系统所消耗的电量巨大， 因此呢，混动和纯电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了。相信大家对于车载传感器都耳熟能详了吧？感知传感器分为很多种，包括视觉传感器、激光传感器、雷达传感器等等。组装一套可以完成某项功能的自动驾驶系统，需要极其丰富的经验，并且呢，要对各传感器的性能边界还有控制器的计算能力了如指掌。那优秀的系统工程师呢，能在满足功能的要求之下，将成本控制在最低，使它的产量落地的可能性变得更大。怎么没去学这个专业？应该挺赚钱的。哎，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十名歌曲了。首先呢是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Chucky My Day Skydive。 第九名， 郭采洁，快一点。 第八名， 方大同，好不容易。 第七名， 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第六名， 牛奶咖啡，幸运星。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Key 和 Many 带来这首 Sky Dive， 花样滑伞，劲爆的节奏刺激着舞蹈神经，把你投入到舞池当中，用艳光四射的嗨歌包围你，勾起你每个蠢蠢欲动的舞蹈细胞，有没有？这首歌上周第20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0名。好了，继续攀升第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Oh my god, oh my god, 你还在那里干嘛？去看啦，就算偶尔痛苦也无伤大雅。Hey you, hey you, 就赶快跟上我的品味，我的想法。Stand up, stand up, 我们就上你一个，快来吧，变身猪和金刚，冲吧冲吧，世界很大，不需要的就别假装，快一点快一点吧。爱的魔法力量很傻，没什么紧张，赶快千万的时候别再理他，笨蛋他很有眼光，快一点快一点 One, two, three, four, 快一点快一点，恋爱就需要冒险，用力去感觉，今天花火很快就不见，快一点快一点 Five, six, seven, eight, 快一点快一点，现在就跟我约会，你别想拒绝，甩掉那些暧昧，然后就爱我。Oh my god, oh my god, 没时间再耍门啦，虽然说偶尔别扭等下也是种解压。Hey you, hey you, 就赶快跟上你的直觉，你的想法。Stand up, stand up, 我们都一样害怕，正常啦，生活那么复杂，冲吧冲吧，世界很大，没有借口还在傻瓜，快一点快一点吧，宝贝你就别再硬啦，没那么夸张，喜欢就跟我说，别想太多，我们就一起爱吧，快一点快一点 One, two, three, four, 快一点快一点，恋爱就需要冒险，用力去感觉，今天花火很快就不见，快一点快一点 Five, six, seven, eight, 快一点快一点，现在就跟我约会，你别想拒绝，甩掉那些暧昧，然后只爱我。 就是要冒险，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累了一点。直到电影《小时代》对郭采洁大刀阔斧的彻底颠覆哈，借这首歌曲让我们重新找回那个甜美可爱的小精灵。郭采洁，快一点，小女生也坐不住，着急了哈。上周第16名的歌曲，本周上升7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9位，郭采洁，快一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零息贷款，北京客户最高享有9000元置换补贴，3000元车险补贴，老客户更享5000元购车津贴，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9.4， 正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对了，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新朋友来了，真放你的床。好了，看到你的微信二维码了哈，待会儿就扫你加你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线下大社区当中。还有半世风烟，你好，是新朋友，好好陌生的名字。好了，新朋友好，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方大同，好不容易，整张专辑当中最不容易的一首歌曲了，历史最长的混音期。当然，方大同一定要力求完美，带给我们最好的一首作品。好不容易，值得。 在这里带着你很值得，一直我会爱着你，幸福的幸福生，一切都不可思议，因为爱的只有你，我已坏了自己，我意识到好不容易，好不容易， 方大同的好不容易，上周第十三名，本周晋升到第八位。好了，继续攀升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 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感觉就是这样一首歌曲向你娓娓道来，许慧欣的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出道伊始，一座金曲奖奖杯就肯定了他的很多。那许慧欣无论是自身的声线到不同风格的驾驭能力都是很强大的。上周第14名的歌曲本周上升7位，来到第7名，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好了，继续攀升第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送给你一颗幸运星，祝你永远幸福快乐，牛奶咖啡的幸运星。上周第6名的歌曲，本周依然稳稳地坐在第6的位置，有请牛奶咖啡。 靠着你的肩膀， 最幸运的事情就是遇见了你，你，你。牛奶咖啡的幸运星，直接的歌词唱出了人们最贴心的愿望，动感的节奏给人酣畅淋漓的感受，上口的旋律更是让人百听不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六位，牛奶咖啡幸运星。好了，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待会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不要走开。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上品折扣京城六店十八周年庆，十月十八日起，三百大品牌一至六折基础上，一件再九折，两件再八五折，三件再八折，全程比价，买贵就赔。下载上品折扣 APP， 马上抢！ 大牌首发，时尚体验，珠宝美妆，时装汽车，2018北京时尚消费月，时尚有约，新潮聚会，十月十八绚丽开启，市商务委主办。第九届新疆农产品北京交易会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农展馆举办，和田大枣等千余种新疆特产，喊您来赶集。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五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五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十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国博二十七岁男会选手西百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光照比较好，扩散条件有利，大气透明度不错，风力也不大，气温小幅回升，天气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只是早晨气温低，天气给人的感觉偏冷，外出请注意添衣保暖。另外，晴天情况下空气比较干燥，应注意及时补水润燥和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具体预报是，今天早上到白天晴间多云，早晨南部地区有轻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Beijing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昨天，大型音乐悬疑竞猜类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第三季节目在上海召开发布会，猜评团的部分成员古巨基、侯佩岑、巫启贤悉数亮相。发布会现场，古巨基表示，作为听巫启贤的歌曲长大的资深歌手，对自己的猜评功力很有自信。 而今年刚刚生下小儿子的侯佩岑则表示自己可能一孕傻三年，但相信自己的直觉，更调侃如果猜错了，巫启贤要退出娱乐圈。而巫启贤也幽默地表示，节目精彩有趣，能替他预防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生。据了解，新一季节目将于本周日回归江苏卫视。继续来看，《偶像练习生》确定推出第二季。这档节目在今年四月才刚刚播完第一季，选出九位练习生组成男团 9%。昨天又正式宣布开拍第二季，并放话称升级回归，已经从超过200家经纪公司收到报名，并开始进行面试。再来看国外歌手，格莱美史上最畅销的女歌手玛丽亚·凯莉暌违台湾四年，18号在林口体育馆开唱。虽然是个上班日，但仍然吸引了7000名粉丝在下班后赶来。玛丽亚·凯莉身穿黄色贴身洋装现身，展现瘦身有成的曼妙身材，并以歌曲 Fly Away 开场揭开序幕，并用中文大声呼喊你好台北。台北演唱会，玛丽亚·凯莉一连飙唱16首歌曲，包括 Can't Let Go、 My All 和 We Belong Together 等经典歌曲，更献唱新专辑歌曲 With You。 一个半小时的演出让歌迷大饱耳福。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 6.4， 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东二环建国门桥到广渠门桥由北向南，南三环分钟寺桥到刘家窑桥由东向西，东五环五峰桥到远通桥由南向北。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Jonas Blue Joy Jonas I See Love。 第四名， 王铮亮，一生时间去爱你。 或许有一天，我能够学会平凡意大利语。 第三名， 李宇春，千年游。 暖暖的阳光洒在布满青苔的窗帘。 第二名， 许巍，晴朗。 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 第一名， 成龙、周华健、黄耀明、李宗盛，真心英雄。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Such a perfect place. I'm glad I found this with you. Our love reflected in your face. Only heaven can beat this view. Come on, let's run and get lost in the crowd. Into the light as the night's coming down. I'm the hot tap in my focus now. We're focusing now.Find my heart. I didn't even know my name. Then I was blinded by the dark. My eyes will never look the same. Come on, let's run and get lost in the crowd. Into the light as the night's coming down. I'm the hotel in can get lost in the crowd. Into the light as the night's coming down. I'm double tapping, I'm focusing now. We're focusing now. I see love. I see love. 要不要再跟着他的旋律一起摇摆呢？来自 Jonas Blue, John Jonas, 再来几首 I See Love, 乔纳斯兄弟，就是刚才我介绍过的哈，成员之一 John Jonas 和英国著名的音乐人 Jonas Blue, 我们都有 Jonas, 共同带来这首动感的舞曲，和《精灵旅程三》的主题不谋而合。同时也唱出了德古拉挚爱的心声。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好了，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四名歌曲 Number Four。 也许我永远学不会引发你大力，也许我永远搞不懂唐诗宋词美句，也许我永远写不出许我永远猜不出未来到哪里去，我只会用音乐的语言说爱你，我只会用艺术的眼睛欣赏你，我只会用全部的灵魂感受 这样的一生时间去爱你，想跟他一起跳 Tango。 他的演唱情感饱满，舒展大气，虽然不是专业学习声乐的，但是王铮亮凭借卓尔不群的天赋还有勤奋刻苦的训练，使得他在通俗歌曲演唱方面展现出了动人的魅力。这首歌上周第十二名，本周上升八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名，王铮亮一生时间去爱你。前三甲歌曲 Number Three。 清晨的钟声回荡，高山流水白云间，四书无尽留意清雪，是浮生前任一粒痴心的交汇又在眼边，温凉弓箭让记心前，暖暖的阳光洒在布满青苔的窗沿，仍然檀香映 声回荡，高山流水白云间，四书五经留意清澈，师父神仙任意一致心的教诲，又在耳边温良恭俭让记心间，暖暖的阳光洒在布满青苔的窗沿，冉冉檀香映 千年游，李宇春演绎起中国风真的是信手拈来，游刃有余，嗓音清澈干净是天然的优势，听着特别舒服，那是温柔的要醉在歌声里的感觉呀。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季军歌曲，那么亚军歌曲呢？ Number two， 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打击打我的心，这是初次的感觉，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离人般的女人，她穿过我的心。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它击打我的心。 这就是许巍的晴朗，许巍是真正参透了生活，他清楚没有绝对的悲观和乐观，从来都是交织着的，这种复杂层次的情绪向来是许巍最典型的创作特质。他曾经在晴朗的歌曲当中写的， 活爱着精彩的世界，交织着太多的悲与喜。 我爱着精彩的世界。 好了，要暂时跟许巍说再见了。那么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歌曲呢？ Number one 实至名归哈，周华健、黄耀明、李宗盛、成龙，真心英雄，上周第九名，本周顺利登顶。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影踪。 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 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 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 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 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 生命里每一次感动， 这首歌曲特别积极向上，充满了满满的力量，也让我们热血沸腾。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真心英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歌曲也是实至名归了。特别想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北京是一个特别适合团聚的城市，每逢周末约上几个好朋友，选一个欢乐的场所，畅谈人生，无限回味。 在北京居住的音乐人也喜欢用这样的形式，用歌声唱出他们对于北京的热爱。曾经有这样几个好朋友，他们喜欢背着吉他聚到一起即兴表演，快乐之余渐渐发现怀旧老歌并不能完全唱出心声。几个人一拍即合，陆续创作了几首描写心情的歌曲，收录在去年二月发行的音乐表现形式，被称为音乐老顽童的乐和乐队写下了这么一首《我爱的北京》。 我何时才能离开我爱的北京？为什么这些年来我越来越想离开你？这里的变化太快，我已跟不上节拍。有些事儿让我想不明白，就像这眼前的雾霾。可这里是我的家，我们都在这里长大，我感到无限的荣耀，我还要继续装，我要和他在哪里，极乐世界和天堂。想看看蓝天，看夕阳山外山，朋友里的不知这是哪里，被困在路中间，我什么都 播出，敬请关注。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蒸，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懂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懂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一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我们再见。 金字塔下奋不顾身的爱情悲歌，尼罗河畔爱恨交织的瑰丽传奇。10月23日至28日，国家大剧院。古埃及风貌，指挥大师丹尼尔·欧伦执棒，世界第一阿依达何慧与著名旅裔女高音歌唱家孙秀伟唱响不朽。 冯公司狗年生肖酒， 亭亭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加加加，爱车要加蓝心玻璃水，加加加，爱车要加。 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Hello， 我是阿杜，我回来了，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备忘录》。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全球独家大首播。 陌生的路标很颓废，看不太清楚。一身灰尘加上雷雨，越走越无助。我不。翻出点东西，弄得你想哭。有人记得幸福，有人忘了结束。我一个人往前走，走几万公里路。一个人感触，一个人欢呼，一个人走上备忘录。今天的热度，雨天的。安抚这条路不必搀扶。 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建国路现代城西路到西大望路由西向东，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 汽车音乐会，详细。 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2018，继续出发。Chris Brown set it up。 Fun. Fresh from Monaco. What's that? Right now, baby, this my life. Wanna have fun for night? Then just.On tour with Enrique, off in Casacampo, who would have thought Dike? Down in Key Largo, you know I'm on that shaky, icky, icky, icky, icky. Don't do it much, but when I do, I'm gone. Don't take it all off, keep it heels and thong. I'm on me, that turns me on. Now just listen to the song and... 有 MV 歌手 Chris Brown 来助阵哈，共同合作这首 Fine， 挺适合你周末来聆听的哈。热力呈现满满复古的放克音线，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玩爱音乐爱吃爱喝的朋友好了，贝贝四十都来了，还有专访你的虫，这个马上加你为好友哈。好，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你发来这是什么？金灿灿的，我满眼看下去，这是派吗？还是炸的什么炸鸡吗？炸鸡可还行。好了，接下来要大 这秋天的夜晚，也许就是今晚、明晚或昨晚，就是这个季节哈。他说他独自徘徊在城市的老地方，慢慢发现你已经不在我。就在这样凄凉的背景下创作出来了。好了，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王强，秋天不回来。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初秋的天，冰冷的夜，回忆慢慢醒来，真心的爱就像诺言，走过忧伤，心碎还要逞强，想为你披件外衣，天亮要爱惜自己，没有人比我更疼你，告诉你在每个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我还一直紧紧守候在相约相约的地

的路将会我将会我更勇敢，我要找到真实的真实的 曹芳的《我是认真的》，这是一首为友情而陪你找回到遗失的美好，我是认真的。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马天宇《让时光在微风中》。说对旅程的不舍，还有对姐姐们浓浓的思念之情。马天宇，让时光在微风中倒流。 在春色清晰淡的银河，还有这月色轻摇，要像我对你的诉着我最美最美的忧伤，让永远与你守候，湖水它会 这份爱。 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待会儿回来还有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还有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 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猴哥，狗年演戏喝啥酒啊？ 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决。 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 一力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是以晴为主的天气。 冷，外出请注意添衣保暖。另外，晴天情况下空气比较干燥，应注意及时补水润燥和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具体预报是今天早上到白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三，大部分时间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点资讯。 一是复原的阿 Q 正传创作室，二是呐喊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说不尽的阿 Q 八道湾与志诚三个专题展览，三是丽人讲堂提供的藏品复制品，但是也收藏有不少的珍贵书籍。展览内容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具备了基础教育、社会教育和四合院文化体验等多种功能。这里也成为全国第19处鲁迅纪念设施。目前八道湾鲁迅纪念馆面向团体预约开放，参观人数达10人或以上就可以申请。设立的北平志诚中学，李大钊先生是该校创校董事之一。昨天八道湾11号院内还举行了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与李大钊铜像揭幕仪式，两位新文化先驱和革命导师在志诚新校园里重逢了。最后再来关注第四届华善园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昨天在朝阳华善园文创园区开幕，民族非遗乐器箜篌、非遗工艺蓝染亮相开幕式。这次展会持续到本月21号，除非遗展品外，园区还将向公众免费开放艺术珍宝展。本次展览会也是第13届北京文博会朝阳分会场之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I wanna scream at the top of my lungs. I wanna do what has never been done. I wanna light the spark that burns in a million hearts. 放一下一周这个工作带来的疲劳带来的压力整整哈。刚刚这首歌曲来自 DJ 天王 Testo 还有这个著名的爱卡纳女王团体。类型的音乐风格，那么 DJ Justo 和他们也算是强强联手了。Let's go，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接下来我们要大声。相信爱情，爱情永远是最美的，我一辈子都会相信。 听话。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不是为了什么明天。全身摇摆，只是为了你的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因为爱，所以爱，温柔经不起安排。如果那么快，不要等到互相伤害。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ichardson 陶喆、 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去。 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情的告白，谢谢陈奕迅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收工歌，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好了，我是腾边，感谢你本周相伴汽车音乐会，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音乐去旅行吧，下周一再见。 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说完。 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我是 汽车音乐会。 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枫，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 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